首先就睇到民間，然後睇到皇宮，皇宮先係從嗰啲低級嘅妃嫔睇，一路睇到去太子間屋，話你床底下都有咁，哇！咁甚至咧，連皇帝嗰啲咁嘅地方，佢都去四圍掘到咧，即係啲古係點回事咧？當時可能就係要啲壞嘅毛咧去詛咒嗰啲對方。咁呢次就主就漢武帝啦，講讀講啲壞話啦，然後就將啲壞話寫喺個木人身上面，咁然後就作法，最後就埋落地下，就話呢個係漢武帝嘅病根嚟嘅。咁呢個毛骨事件咧，喺漢武帝最後嗰幾年咧都好大件事，逼到皇后自殺。逼到呢个太子咧起兵反抗，将呢个毛骨，将呢个毛啊，同埋即系嗰个水行都尉江充，咁呢啲即系执行去搞啲毛骨嘅官员啊，官就唔系好大官，但系个汉武帝信任啊嘛，咁啊被逼杀咗呢两个，咁啊杀咗点交代咧？冇得交代啊！咁於是乎就喺京城咧，同丞相交兵啊，大戰幾日，死幾萬人，最後兵敗走佬，走唔掂咧，最後自殺啊！咁呢個故事咧，我個人就覺得同今天有少少關係嘅啊。不過咧，就請兩位博士傾下偈啦。 咁啊，我補充翻少少資料啦。咁其實呢件事咧，就係發生喺漢武帝嘅即係貞和二年咧，就即係公元前91年嘅。咁其實毛骨呢一種嘅邪術咧，其實就係興起於匈奴嘅喎。即係如果我哋睇《漢書·西域傳》咧，就係漢匈交戰嘅時候，匈奴人已經用呢一種方法咧嚟助咒呢個漢軍。咁所以有好多呢啲巫師咧，佢哋叫狐巫啊，就係咁樣嚟嘅。咁咧，而其實頭先阿馬老師講到，譬如漢武帝晚年咧，因為佢多疑啦，咁啊成日發噩夢咧。頭先其實佢發夢俾人打佢咧，有好多個牧人打佢咧，係發夢有幾千個牧人攞棍打佢。佢甚至有一次咧，就係日頭咧都竟然發噩夢咧，話見到有個人拿住把佩劍絲絲然咁入咗皇宮，嗰叫中華龍門。咁佢就呢個人喺邊度啊？咁然後揾咗好耐咧，就淨係個侍衛翻俾佢聽，得把劍啫噃，個人消失咗，唔見咗。咁其實多數呢啲都係佢嘅幻覺嚟，咁但係佢就要宣布戒嚴咗十幾日喺長安嗰度。而嗰陣時咧，其實呢個太子咧叫劉據，佢係衛子夫所生嘅。其實劉據咧就係喺漢武帝29歲嗰陣時咧就生咗佢。咁咧呢個7歲就立為太子嘅，但因為嗰陣時衛子夫咧就當重，咁所以咧佢就係即係愛屋及烏，中意佢。但係到衛子夫年老色衰咧。再加上其他夫人，譬如我哋讲李夫人咧，即系李延年嗰个妹妹啊，一顾倾人情，再顾倾人国，嗰、那个都有仔生嘅时候咧，嗰、那个刘弗陵啊，即系后来嘅即系汉昭帝咧，出世之后咁，佢哋越嚟越就疏远咗。加上太子大个咗之后咧，就系佢为人叫做性，即系和善啊，即系为人咧就好敦厚嘅。咁於是咧就叫做漢武帝就講咗三個字叫不累我，即係都唔似我嘅，因為漢武帝係中意雄才大略同埋用嚴刑峻法。好多時候漢武帝嚴刑峻法對付咗嗰啲人咧，太子就幫佢哋平反嘅。咁所以咧呢一種父子之間喺政治上本身有一種先天嘅矛盾咧，呢個就係田如慶教授啊喺《秦漢史探幽》入面咧就認為咧呢一種政見分歧，亦都係反映咗喺兩種政治勢力嘅鬥爭。就是一種就是文法利，即係嗰啲酷吏；另一種咧就係主張即係與儒家治國嘅敦厚長者呢兩個集團之間嘅鬥爭。而江充咧亦都係乘虛而入嘅。咁呢度我補充到呢度，交翻俾阿劉博士你補充一下。 可能咧，好多聽眾咧都唔知道古。是哪个古啊，是吧，毛古的古啊， 从字下面一个名字。 古惑的古，是吧，大家一听啊，古惑仔。 咁大整古啊。 是啊，大整古。古呢就一般是讲呢是一个木偶，是吧，将它埋在一个某人的床下面呢，就是使啲巫术去整古它。整古咁可能我哋 香港人經常講個整蠱啊， 嗰啲整蠱就好大劑 啊！呢、這個，呢個係咪都有一個歷史嘅淵源喺度啊？ 到今天為止咧，呢種毛或者蠱嘅形式， 係 喺現代人嘅意識當中咧，仲係根深蒂固嘅。啊！你去到呢個鵝頸橋打小人，嗰啲就係毛嘅一啲作法。因為毛咧自古有之，甲骨文裏邊咧嗰啲卜辭裏邊就好清楚，話商人咧即係商朝人咧係最信呢啲咁嘅嘢嘅。啊，信有上帝，佢個上帝唔係西方嗰、那個，啊早得多，即係信有神啦。總之係最大嗰個神就是上帝。咁啊。上帝主宰人間一切， 係 咁啊，喜怒哀樂啊，嗯、啊，貧賤富貴啊，咁、 嗯、 毛呢種其實係一種你話佢超人又好，你話佢係有特異功能又好， 嗯、 即係毛佢啊自稱係可以通天，可以通上帝嘅。咁啊、 嗯、 毛有好毛，有唔好嘅毛，唔、 啊、 好嘅毛咧就講到漢武帝呢一味嘢咧，就係、是、由於后宫啊，即系啲女人多过头，互相争风呷醋咧，就会估对方，啊，即系请啲毛入宫嚟到去估啲对方，使到对方失宠，搞得唔好咧失败名裂，啊，咁喺大家要知道喺汉武帝嗰阵时，毛同估呢样嘢咧系第一系好普遍嘅，第二咧。可以講係高科技，啊！即係當時啲人信呢啲嘢啊嘛。咁、 啊、 從商朝嗰陣時啲甲骨文裏邊咧有大量反映係呢啲動作啊。商朝嘅人係好中意卜嘅，咩事都卜卜啊！你如果有錢好似皇帝咁，一日卜幾次得，因為你要揾啲龜甲、揾啲牛甲骨嚟到轉，又喺上面寫字，又要燒咁。好大工程啊嘛，而且你請嗰啲毛咧唔係平啊嘛，啊，咁啊講起，所以毛咧自古就有之，其中有一個古仔咧，兩位都係耳熟能詳噶啦，就是、西門豹，西門豹自業呢件事，咁啊西門豹一個地方官係戰國時候魏國嘅一個地方官，佢嘅。勢力範圍咧，佢管嗰笪地方咧就是、黃河經過，咁啊黃河大家知啦，成日十災八難噶啦，咁點算咧？當時啲人就信有河伯，即係河伯管河嘅，你對佢好啲咧，佢就又對你好啲。咁你點樣買佢怕咧？就揾毛，毛咧老實講有毛婆有毛公，唔一定係男女冇所謂嘅。咁西門豹撞到呢個咧就毛婆。個巫婆咧就話：我有通天之能啊！你哋信我，我幫你去即係同河伯溝通。 係 咁啊！只要咧你每年祭佢一次咧，就大家平安。咁啊，當然過水啦。 係 過水，你點樣去使呢啲錢咧？幫佢娶老婆啊！幫佢娶老婆，即係去揾一個。又係佢有隻天眼睇到邊個合適做河伯嘅老婆咧？咁啊呢個唔得，嗰、那個唔得，喂、這、呢個唔錯，生辰八字又好，相貌端莊，諸如此類啦。嚇，咁啊呢個就要作為河伯嘅辛苦。到咗嗰日咧，就大 party， 張燈結彩，敲锣打鼓，萬人空巷。即係成個等於係舞獅舞龍嗰啲咁樣遊行，就送呢個女仔落黃河，當然就有好多祭品啦嚇。咁西門豹咧就唔信呢啲嘢嘅，知道佢哋搞鬼，但係咧問題大家信嗰度死啊嘛，而且係相約成俗，都唔係一年兩年嘅啦。佢點破呢？啊，佢有妙計啊！佢話：哇，呢啲好事嚟喎！啊，我都未見過啊，開下眼咁去到咁啊，大家祭神啊，佢啊喺度隨禮，後尾都要抌個女仔落河啦。佢睇睇，喂，唔得喎！呢、這個咁點可以送俾河伯做新娘啊？唔得唔得唔得，要換個，咁啊點咧？ 找人通知一声，我哋迟一日找个好啲嘅俾佢。揾边个咧？揾个毛嘅徒弟，话话你话话声咁，话口未落，嗰啲兵就捉咗嗰、那个都系女人嚟噶啦，我谂。咁啊，抌声掉落黄河，咁佢好恭敬吓，喺度等，然后又拜，咁啊吓。這個都是講不清楚，請個毛婆下去，今次個毛掟個毛下去啦。咁呢啲即係我哋細個睇連環畫都有噶啦。咁啊，好耐好耐，點解仲唔得嘅？睇嚟呢個毛都唔得。咁啊，轉眼去望嗰啲鄉親啊，嗰啲即係操辦呢個典禮嗰啲咁樣嘅地方勢力嚇。隻眼光一掃落去，冚唪唥趴低叩頭，話救命救命！啊，我哋係我哋衰，我哋唔好啊！呢單嘢我哋搞出嚟嘅咁啊，認罪，咁樣就使到全部在圍觀嗰啲群眾咧破咗佢呢個迷信，所以啲毛咧係自古有之，到今天嚟講，亦都有啲人話我通天嘅，無端白事出咗一個人話我可以通天嘅。你有病唔使睇醫生，唔使食藥嚇，你學我咁啊，點咁啊，念念有詞咁啊，掂噶啦。所以啲毛咧幾千年以嚟咧，佢最緊要係念咒啊，念咒呢樣嘢咧，總之不同嘅宗教都有呢啲嘢嘅。你話牧人啊嗰啲咧，係佢作法嘅一啲工具，但係最緊要係詛咒，佢嗰啲咒。咁所以即係當時我哋可以想像漢武帝嗰陣時咧，江充呢個水行都尉，帶住兵，跟住嗰個胡毛，即係呢啲匈奴嗰啲毛啊，嚟到點解要揾胡毛咧？外來和尚好念經啊嘛，即係佢一開聲唱嗰啲咁嘅歌，你都唔識聽啊，咁啊滾到啲人啊嘛，所以你入到開始就入百姓屋。发生有咩事啊？喂，你屋企有毛，有毒，有毒，咁啊咩冇啊？我唔咩抄过先知。 佢话你有啊有嘅咧， 咁就翻地几尺一定有嘅， 一定有， 即系等于即系而家以前港英时期嗰啲衰嘅差佬话屈你话你藏毒咁样啊，抄咁手指嗰度夹住有少少白粉咁，你就死噶啦，咁啊就呢首嘢咯。所以我哋講呢個古仔咧，係有少少大家可以反省嘅，就係咩咧？就係病，病痛呢樣嘢，唔係始終都係人力可以抗拒嘅。有啲咧係你未知，你未知咧就叫做病急亂投醫，你就即係生癌，西醫冇得醫。咁啊，中醫嗌你食五毒，開始啊咩穿山甲啊，咩龜啊，後尾唔得啊，咩長蟲啊，毒蛇啊，蜘蛛啊，咪真係有啲食好咗嘅喎。咁呢啲無醫嚟嘅呢啲。 其實咧，即係頭先馬老師你講到後宮鬥爭就引入巫蠱呢樣嘢咧， 即係攻心計嚇。 第一個中招嗰個就係嗰個陳阿嬌啦，就陳皇后啦。其實當我哋講成語金屋藏嬌就係啊，因為佢係漢武帝嘅表妹嚟噶嘛。嗰陣時佢就同佢個姑媽講啊，如果我娶到阿嬌，我就起間黃金屋俾佢住啦。咁啊，後來就俾咗佢做皇后。咁結果咧，佢就唔抵得漢武帝咁中意衞子夫咧。於是佢就用巫蠱去助咒佢，咁但係乃廉咧，即係都係自己表妹啦，同埋佢嘅媽媽都對自己做皇帝好有貢獻，就淨係廢咗佢做皇后，都殺咗300多人。但係如果係其他人助咒咧，就唔係咁簡單，就淨係廢咗就算嘅啦，一定係大開殺戒。所以巫蠱之禍前一年咧，即係貞和元年咧，丞相公孫賀父子咧就係咁樣死嘅啦。佢呢個公孫賀咧。就好鬼驚死嘅，因為九個丞相入面咧，有4個已經係俾漢武帝殺咗嘅，話做錯嘢推曬落佢度。佢趴喺個地下度喊：我唔想做啊！我唔想做，你唔好俾我做。佢忽就而去放低個印俾佢，咁佢就焗佢做。點知呢個公孫賀咧就為人謹慎啊，佢個仔衰啊嘛，叫公孫敬升咧就做咗太仆，佢就挪用咗軍費1900萬嗰陣時要打匈奴，結果咧呢個公孫賀就我。 为爱者赎罪，我帮你通缉一个通缉犯叫做朱安世，其实嗰阵时嘅叫大侠，即系呢啲豪侠咧，就当然系黑社会大佬。捉咗佢之后咧，呢、這个朱安世就话你大剂啦，你一定灭族啊，你捉我。咁然后佢喺狱中啊，透过关系就上书汉武帝，就话其实丞相父子系有助纣陛下嘅，用巫蛊。咁于是就大剂啦，于是呢个公孙河、公孙敬升惨死狱中，不特止，仲汉武帝仲杀埋自己两个女。因为他就说其中一个女呢，这个杨石公主就是跟公孙敬升是通奸的，而另外一个女呢，那个朱邑公主呢，就说跟卫青那个仔卫抗都有份助纣，于是呢，所以这个就是巫蛊之祸，前一年就已经有这种巫蛊的大屠杀的了，其实这个要补充的。 即是当时呢，株连是一种刑罚来的，百姓呢就十家连坐啦，五家连环啦，歷史書上咧話嗰阿嬌咧係佢表姐，年紀比佢大嘅。咁講到呢種嚴刑峻法啊，喺漢朝啊有種講法叫做漢秦秦例啊嘛。秦朝又係好一唔啱就因為斬手指、斬腳趾啊，整花塊面、切咗個鼻咁，即係漢朝又係咁樣嘅。漢朝即係。巫蛊呢呢单嘢咧，即系牵连到几十万人，几十万人，你话长安有几多人啊？咁汉武帝咧，你又唔怪得佢，因为讲到底，佢喺巫蛊呢件事嚟讲咧，佢系依法嚟做嘅，佢冇违法啊，因为你害我啊嘛，你害我咁啊，欺君之罪。诛几多族嗰啲都系好正常啊，所以即使当时嗰啲刑罚系相当之惨烈嘅，即系都系不分青红皂白腰斩，全部腰斩，而且咧系男女老少咧都剥光晒嘅，剥光晒，然后趴喺嗰个砧板度，系攞个大斧头咁斩落去，啊喺腰嗰度一斩，斩完咧你有排嗌，未死得嘅。起碼仲有一兩分鐘，咁愁雲慘霧喺長安城外，即係渭水嗰度行刑。但係作為漢武帝嚟講咧，佢對呢啲大屠殺咧，佢冇任何即係同情之心。係啊，頭先阿馮生講，即係好多都係親戚，不但係親戚， 女啊， 自己女都佢啊， 衛青 係。 立过咁大功，同佢打匈奴，佢当时死咗啦，当然同霍去病都死咗啦。但系对佢族人咧，系对啲功臣之后系冇一丝即系怀旧嘅。咁呢啲咁嘅政治嘅传统啊，即系中华文化里边啊，即系杀人如麻，佢觉得系冇乜所谓嘅。咁當然，你話佢係啊，聽支歌先啦 嚇，時間過得快， 聽陳奕迅嘅《最佳選友》啊。 朋友，我當你一世朋友，奇怪過去再不堪回首。怀念时事其实还有，朋友你试过将我营救，朋友你试过把我批斗，无法再与你交心联手，毕竟有过最佳选友，从前共你促膝把酒倾通宵都不够，我有痛快过你有没有，很多东西今生只可给你保守至到永久，别人如何明白透，实实在在踏入过我宇宙，即使相处到有个裂口，命运决定了以后再没法聚头，但说过去却那样厚，问我 有没有，确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借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是我敌友，已没法望透，被推着走，跟着生活流，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 据日内瓦代表陈旭指出，涉台提案没有法律基础，联大和世卫大会相关决议为世卫组织遵循一个中国原则提供法理基础。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必须按一个中国原则通过两岸协商处理。陈旭强调，涉台提案亦都没有事实依据，亦都没有国际共识。世卫大会对涉台问题早有定论，大会连续多年拒绝讨论涉台提案。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询问的时候强调，在世卫大会炒作涉台问题不得人心，亦都不可能得逞，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不容任何挑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834点，升5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58点，升5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27.73，瑞士法郎0.966，加元1.278，人民币6.655，英镑对美元1.258，欧元对美元1.067，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3.32美元，卖出1853.9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带嚟骤雨。此外，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影响沿岸地区，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广东讲西， 现在的大的新闻就是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这个会改变这个国际环境，是很深层次的。俄罗斯的反应呢，就出声话你如果真系入咗北约以后咧，你肯定嗰啲核武器会布置喺我边境啊，离我列宁格勒好近等等，所以我嘅反制咧就会部署核导弹，即系岩石。岩石呢呢尾核导弹咧，其实系近距离嘅啫，射程500公里，佢就会部署喺呢个北约嘅国家嘅边境咁讲。但是这种讲法呢其实没什么意义的。核武器如果你即是打核大战的话呢，你部署在哪里都没问题。因为它的射程呢是全球到达的。10000多公里射程。咁如果是打战术 核武器呢，核战争呢，那些岩石它有500公里的射程。一个营呢可以带56枚导弹。啊！佢今次系准备部署7个营，咁你真系咁样大规模嘅使用核武器咧，就唔系话针对芬兰同瑞典啦，而系整个北约。咁至于打呢种咁样全面性嘅核战争咧，俄罗斯系冇优势嘅，所以都系讲下啫。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 咁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喺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咗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嘅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国剧830，陈南、高以翔、黄子怡，怪你过分美丽。 林湘去到剧场彩排话剧，粉丝纷纷赶到，但系就因为唔守规矩，影响咗林湘嘅状态。作为经理人嘅莫向敏，点样可以喺唔得罪粉丝嘅同时，又帮到林湘呢？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齐听 第36季健康节目《 健身大本营》。 过往可能我哋大家谂法就系一啲嘅 weight training， 一定要攞重量嘅，一定要攞插饼嘅。其实已经唔系嘅。其实一啲嘅训练小朋友嘅 agility， 着重佢哋嘅 body movement， 身体点样环移，点样可能交叉步，都系佢哋一啲嘅体能训练。 深夜1:30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一年专家建议就话18至59岁成人选择打第四针的疫苗。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 不是每一个18到59岁都应该去打第四针，他那个保护力真的很短。其实三针在这个人群里面的重症死亡的几率是接近零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讲到厨房机械人，大家可能会想起只是懂做单一动作，例如切餸啊、炒菜的机械臂。但原来几间外国连锁快餐店已经推出或者正在测试新一代的厨房机械人。综合不同传媒的报道，一间位于以色列的国际知名薄饼连锁店，它的分店已经用上全自动机械厨房。这一套密封的厨房面积大约40尺，机械人会由雪柜那里拿出面团、发酵、搓压，再送入指定的位置，由机械铺上食材，将半制成品放入焗炉，而焗好的薄饼会被送入切割机切好，过程经人工智能的摄影机拍低，作为监察品质之用，并送经金属探测器扫描，确保薄饼里面没有任何跌落来的机械零件，再由机器包装之后出货。另外，每隔40分钟，机械厨房会自动喷洒臭氧水来杀菌。报道说，这个厨房每小时可以制成50件的薄饼，而快餐店营运商唯一需要担心的是一旦遇上停电，厨房将无法运作。机械厨房的生产商希望日后可以增加设施，令自动厨房可以煮出鸡翼啊、沙律等等的小食。另一方面，在欧美拥有接近3000间分店的墨西哥粟米片快餐店亦都正在测试厨房机械人助理，希望它能够跟随餐厅的食谱，将食材从粟米面团开始调配和制作。如果测试成功，南加州的顾客有望在今年稍后可以一尝他的手艺。看着机械人煮食固然有趣得意，但连锁快餐店向来提供大量低技术职位，如果这些职位都由机械人来取代，那低技术劳工又将何去何从呢？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哋继续讲我哋呢个话题啊，汉武帝同蒙古。啊，刘博士，听听你嘅高见。 首先咧就系、是、喺当时权力嘅斗争嗰种啦，吓、啊、即系我哋香港好出名攻心计之类嘅，即系实际上你喺当时嗰、那个。而家我哋用現代人嘅眼光嚟睇咧，係當時哇腰斬啊，哇呢啲真係好殘忍，真係。其實咧真係我哋都唔能夠講啲細節，使到佢產生一個 瞓唔到覺嗰啲聽眾 嘅心理啊。如果你係做電視就可能真係出唔到街呢啲啊，不安嘅心理。咁但係喺嗰個年代真係，因為其實嗰陣時咧人嘅壽命又比較短嘅。二三十岁就系差唔多噶啦，所以你话好多人就觉得，反正系即系难命一条就啦。所以喺当时咧，佢呢个汉武帝，佢又系维持佢个政权嘅手段。实际上咧，佢系一个自己内部啊呢、這个内部嘅一个权力嘅斗争。咁啊，后来咧佢自己都都知道自己 知衰啊， 做錯咗啦，咁又平反，咁但系咧喺史學家認為咧，就佢呢一次蒙古之亂咧，就係、是、漢朝咧由盛至衰嘅一個轉折點。 其實咧就漢武帝十六歲就開始即位做皇帝咧，咁佢都算長命嘅啦，佢都做咗54年皇帝咧，咁啊70歲先死。咁其實咧。 即係好長 呢件嘢咧，就其實係好有好多啟示留俾我哋嘅。但係一樣嘢咧，就叫做小人咧就好難防嘅。即係譬如江充呢個人係咩人咧？江充係河北邯郸人，佢原本咧就係、是、即係趙王嘅上賓咧，因為佢個妹咧就善歌舞，就嫁咗俾嗰個叫做太子丹。但係呢個太子丹咧，佢就有得私隱咧，就懷疑係俾呢個江充洩漏。因為呢個太子丹咧就係好淫亂嘅，佢同佢家姐又亂倫，就同佢老豆嗰個劉彭祖嗰啲妃嫔咧又有路嘅。咁結果佢就懷疑佢洩漏咗呢啲嘢俾自己老豆聽咧，於是咧佢就殺曬佢全家，佢自己僥倖走甩咗，就向漢武帝就舉報咗呢一個咁嘅，即係趙王呢個父子嘅惡行。佢就靠咁樣上位嘅，即係佢係靠檢舉人上位，而且佢生得靚仔嘅，佢又中意著啲奇裝異服。咁於是佢為咗賣弄自己政績咧，佢就搏命咧就係檢舉同埋糾察嗰啲皇親國戚嘅所謂錯誤嘅嘢，即係譬如話呢個太子佢點解得罪呢，就因為太子嘅侍從咧就用咗皇帝專用嗰個詞道。咁於是乎咧，咁啊江充就連太子都夠膽喐，就扣押佢嗰啲車馬。咁然後呢個太子都已經揾人同佢講數嘅，喂。放我一馬啦，我不如我會教訓我嗰啲手下唔好咁做噶啦，俾下面咧。點知佢就特登要講俾皇帝聽，而呢個漢武帝就話：，做忠臣就應該係咁嘅樣板。咁所以點解佢後來要陷害太子，就係、是、因為佢知道漢武帝話：，喺嗰頭近啊嘛，就嚟唔掂啦。咁於是咧就驚住太子上位，我咪死。其實呢個劉據為人係好寬厚嘅仁者嚟嘅，但係呢個江充係小人啊嘛，小人啊永遠係度君子之福，就覺得與其俾你。即係報仇，不如我害死你先咧，咁就製造咗呢個蒙古之禍出嚟、所以呢一點咪補充一下。 漢武帝咧，佢壽命咧就算好長噶啦。如果按照而家計算咧，69歲，佢16歲即位嗰陣時候，其實仲有太后喺上邊。 係啊係啊，鬥太后。 佢一開始咧就即係不得志啊！因為漢武帝呢個人咧。身體條件係相當好，高大威猛，同埋又聰明。但係佢問題弊在咧，嗰啲皇帝嘅規矩啊，第一個係終身制嘅，第二個係世襲制嘅。咁呢個衰喺邊度咧？佢終身制咧就做到死嘅、死之前咧一定有病。咁越到老就快死嗰陣時咧，一定係疑心生暗鬼嘅。啊，頭先阿馮生都已經講過啦，佢用過十幾個丞相， 係 啊，殺咗四個，其他都冇乜好下場嘅。咁丞相都殺，其他嗰啲唔使講啦，嚇、皇后又可以殺。咁殺得人多咧，老實講，你雖然係唔會內疚。 但係都會驚鬼噶嘛。啊，佢哋信有今生來世噶嘛。如果唔係，使乜咁厚葬啊？啊，咁疑心生暗鬼之下咧，就會有一啲奇奇怪怪嘅想法。最麻煩嘅想法咧，係叫做咩咧？叫做兩王不相見。係，即係皇帝同呢個自皇帝或者講太子呢個繼承人咧，一定係麻煩嘅。皇帝越長命就越麻煩，因為太子喺度 等多耐， 你嗌佢點做咧？如果佢有所作為，皇帝就奇怪啦！哇，你真係 等唔切啊！你 啊想搶翻奪權啊！如果你無所作為咧，睇你唔上眼。所以太子唔係話太子啊，中國嘅特色係所有。第二把手都是牙煙的因為鄧小平說齋很多人反毛澤東都是即不可及遙不可及你呢一步之遙喂這句說話真的很誅心那時候周恩來已經是即鴨鴨共的了身體又 很差你鄧小平說這一句直頭是落井下石即這些故事其實老實說鄧小平你周总理死了到你做二哥的时候 你都是衰的了所以汉武帝呢他在晚年的时候处理这个接班人问题他其实不是说争这个大仔的他29岁才有仔在29岁以前呢大分了这么多年都没得生很多人呢就说他是没得生的甚至现在的很多人说他是基的咁佢如果即係兩份都撈又唔奇，問題當時即係做皇帝呢下嘢冇後係好大鑊噶嘛，到29歲先至有個仔，即係開心到死啊！但係有時啲嘢咧，即係情就會變嘅，啊，佢身邊嘅女人會變，佢嘅仔。漸漸多了起來對個大仔看不上眼就覺得個細仔像自己這些就是皇朝裏面對接班人的一個問題其實這次巫蠱之變和逼到太子皇后都死根源是在漢武帝本人身上現在有一種說法是他晚年知錯了輪台那個照說認錯了其實我看就不是是什麼呢形勢所逼大家都知道漢武帝對他的評價呢是八個字而已海內空虛人口減半打內戰打外戰而且諸多營造是搞到國庫冇曬了你再想紅民富武再想找些大將去再打都不得啦你即是李夫人那一脈他用衛青用霍去病用到李夫人的大佬你不是不想打你沒有兵了嘛已經你又殺匈奴又殺所以到後尾他後悔了呢我覺得是逼不得已的而不是自我完善沒有這回事是即凡是這些即獨裁者大封建主沒得自我完善的他是到隋死方休即係去隋炀帝咁玩都冇得玩啦咁啊佢諗住啊死啦咁好個頭邊個嚟斬咧咁嗰陣時佢先知道衰，但係佢唔會認錯嘅。反正呢啲啊就我就咁睇法。 係啊，所以咧馬老師你真係好有英明鋭見，因為咧有一個新北勇教授有本書就係加金出冇幾耐叫製造漢武帝嘅，甚至話輪台之兆都係假嘅。根本就冇皇帝會認罪咁樣刑罰嘅， 得個漢武帝會。咁罪幾兆咧，好多人有。 係啦，即係認錯認到咁勁嘅，即係話我行為所多背謀，哇！千祈唔好學我咁樣寫，你鬧得自己咁緊要咧。佢就係愛嚟同阿田餘慶先生咧就爭論，點知阿田生佢想攞佢俾佢過目，已經啊啱啱就病死咗，咁所以佢就有啲遺憾。咁所以一次過可以參考呢兩位啦。頭先我講個田餘慶教授，就係新北勇教授，對呢佢兩位。 邊個講得有道理？因為支持通鑑咧，就係有好多古仔係抄咗一本叫《漢武故事》嘅書嘅。咁所以漢武故事，但係野史嚟噶嘛，咁到底靠唔靠得住？咁就唔知道。但係我哋用常理睇，正如阿馬老師講，哇，喺好似呢啲咁嘅馬咩個漢武帝呢啲咁即係雄才大略啊，或者係殺人斬眼嘅人，佢有冇咁容易認衰？事實上佢係用殺人嚟泄憤啦。所以我哋留意到。那個幫手平定叛亂嗰個叫劉屈離，或者讀劉屈無，呢個宰相都俾佢腰斬咗嘅喎。就係咪因為呢個劉屈離同阿李廣利啊係對襯家，就陰謀咧又係助紂，就係話佢呢個劉屈離嘅老婆咧就助紂漢武帝就快啲死。呢件寫無辜之禍之後，就想立嗰個槍邑王啊，就叫做劉博。一嚿骨個骨字左手邊右邊做博士個博嗰一嚿嘢咧叫劉博就職位，結果又所以咧無論係幫太子嘅又要死，譬如嗰個叫任安係咪嗰個北門使者啊，就受咗太子嘅符節，叫佢幫手即係一齊作反咧，佢就收咗佢個符節，但係咧就唔做嘢，就刪咗個城門走佬。但係漢武帝話你呢啲叫坐官成敗。你即係中立就係假嘅，其實你就有疑心，邊邊贏你係幫邊邊，一樣要腰斬。咁即係話，無論你係幫太子又要死，害太子都要死。佢就一味係用殺人咧嚟去立威，同埋咧係洗刷自己嘅啲過失。呢個我先係小人。 皇帝解決問題咧，就係兩種辦法嘅啫。一個就封官，賞賜，封侯。第二個咧就殺，冇其他噶啦。你話到佢心狠手辣咧，你可以扶個細仔。做繼承人又殺咗佢阿媽， 係啦係啦。 咁呢啲即係而家諗起係即係不可理喻嘅，點可以咁樣咧？但係佢又覺得係非常之啱嘅，點解咧？因為佢諗起 女後啊， 我當年職位嗰陣時，上邊個阿媽管到我。真係一動都冇，咁我呢個仔仲細九歲，係嘛？佢阿媽仲唔發曬威，咁啊劉家天下唔知俾咗邊個啊？所以你點解都冇用噶啦，啊！你快啲行啦，冇噶啦，你走啦咁。即係你做皇帝咧，佢點解自稱寡人咧？佢真係寡人，佢冇一個係可以信嘅。凡係你揩到佢身邊咧。你都係揾著數嘅，啊！即係我嗰度係最大嘅著數，我就唔可以信你嘅，我只可以用你，所以你江聰呢種人，佢又係用完即棄嘅，係冇任何即係感情啊或者呢啲咁嘅拉楞係完全冇嘅，所以今天我哋睇無辜呢單嘢咧，又講翻商朝嗰陣時啊，商朝嗰個王啊，叫武丁，武丁呢個商朝中晚期噶啦，佢本身係王，即係政治上嘅一哥，但係佢同時亦都係最有權威嘅武喎，佢你點解話佢都算係武師咧？ 係 佢對卜有解釋權， 佢係政教合一， 有最終解釋權，係啊，佢有最終解釋權。你卜出嚟睇啲列文點樣樣啊？即係各施各法啊嘛。呢樣嘢即係同阿馮天樂頭先講，歷史上面冇絕對嘅真理。 係啦，係啦， 你有你嘅依據， 即係後 你有你嘅論述方法， 後人嘅評價， 咁唔緊要㗎。即係大家咪就係真理越辯越明咯。但係。在呢個卜呢個上面咧，武丁係有絕對權威嘅。我話係咁就咁啊。咁所以呢個就係皇帝帝王啊，幾千年以嚟一路落到嚟咧，都係呢味嘢噶啦。好啦，咁啊時間差唔多，聽支歌呢啲英文歌 ，When a man loves a woman。If he put her down, when a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9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是第五波疫情高峰过后首次少于200宗个案。另外，再多两名曾经在太古城麦当劳用膳的食客感染，当局实地调查。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近日单日确诊个案介乎200至300宗，疫情相当平稳，各项指数都是向下，但是不排除会有上落，亦都担忧奥密克戎变异病毒株传播力可能更快，重申最重要是打齐疫苗。一名65岁女子上个月因为急性心肌炎引发心脏衰竭，在玛丽医院接受治疗。院方表示病人情况持续恶化，目前心脏功能剩下大约一成，急需合适心脏进行移植。紧急呼吁市民，如果有离世亲友属于 O 型血，体型相近，尽快联络医管局捐赠心脏。主诊医生表示病人要靠仪器为生，生命正是在度倒数，同并发症赛跑。心脏移植是唯一治疗方案。女病人的丈夫希望有心人提出援手，为爱人间。香港律师会召开记者会，确认首次接获来自警方国安处的投诉，涉及612人道支援基金的案件，指有律师和大律师涉嫌作出专业失当行为。律师会已经展开纪律调查，将视乎律师的违规行为决定罚则，最严重的是除牌。律师会强调被投诉人有机会答辩，调查期间不能披露详情。至于要调查几耐，律师会说需要视乎情况，审裁结果会在香港律师期刊发布。世界卫生组织总务委员会同全会拒绝将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陈旭指出，接台提案没有法律基础，联大同世卫大会相关决议为世卫组织遵从一个中国原则提供法理基础。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必须按一个中国原则通过两岸协商处理。陈旭强调涉台提案没有事实依据，亦都没有国际共识。世卫大会对涉台问题早有定论，大会连续多年拒绝讨论涉台提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929点，升6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69点，升6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27.76，瑞士法郎0.966，加元1.278，人民币6.653，英镑对美元1.258，欧元对美元1.06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2.59美元，卖出1,853.0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炎热。现时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公务员的薪酬调整，公务员总工会主席冯全忠。 这个数据反映了原来真的有这么多公司加人工，我们是建议政府是应该积极考虑按这个正值的指标调整人工。 陈生你好。 公务员经济环境很差的时间是收回这样的人工，我们做普通的市民搵食我都搵不到。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CIBS 开咪真系好正噶！ 哎呀，知道晒啦，政府资助你做电台节目啊嘛，想申请咧就上 CIBS.LTHK.HK 度填表，想咨询咧就打23312334，六月二号下昼五点半截止啊嘛，我知道晒啦。 仲有噶 ，CIBS 人人广播有奖游戏， 听节目 玩游戏， 网上 shopping 豪俾你， 每日送出200蚊电子购物券，名额三个。 想了解更多，即上 CIBS.L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乳癌康复者戴嘅胸围同我哋一般见到嗰啲有冇唔同噶？ 从外观嚟睇嘅话咧，冇咩特别大嘅分别嘅，但系内嚟乾坤嘅话咧，就会有好大嘅分别啦。 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总监姚磊博士， 嗰个成个 bra 批嘅重量嘅设计上边咧，同埋成个 bra 嘅结构上边嘅话咧，有做一啲功夫嘅。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提到商人桂奇，可能大家有啲陌生，唔清楚佢嘅商业版图，但相信好多喺内地工作同居住嘅人都使用过携程嘅应用程式，入住过如家、华住集团嘅酒店，目前以三间企业市值都超过1000亿。作为呢啲企业嘅创始人，桂奇用《创始人手记》这本书赶述了一路走来的经历和感悟。 这本书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天、地、人。时间跨越了桂奇10年的创业生活，讲述他对宇宙、人生的理解。在创业过程之中，商业相关的故事，以及对美食、爱情和生命的慰藉。第一个部分是天，作者并没有受限制于理科生的线性思维，反而对科学以及艺术有着非常多的想法。关于时空和意义等仍然上意识的思考，他的出发点往往是天人合一，以及作为旁观者的超脱角度。 桂奇一直用谦卑的心态看待自己和人类，毕竟天地初亡，在宇宙中万事万物都渺小如尘埃，只能从生活之中用欣赏的眼光发现艺术和美丽，才能够体会到大道至简的奇妙之处。 作者在地的部分用商业故事讲述了他究竟怎样在企业创立以及发展的过程之中，将科技和人民完美结合在一起。酒店不单止是商旅出行的一个休息的地方，更加是从日常生活里面抽离出来的一段难忘时光。 酒店作为传统行业，桂奇更加看重客户的体验和黏性，而不是短期的高投资回报率。亦都因为这样，华住、如家等酒店的品牌针对不同客户群体提供了多样化的服务和产品，用高标准定制化的服务来提高运营管理的效率，最终在商业上取得成功。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创始人手记》，作者桂奇，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深水埗丽阁村丽芙楼 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咁落楼检测。好，继续最后几十分钟，我哋讲埋呢个汉武帝毛古事件。呢个毛古事件咧，我哋搞历史嘅一般都系根据佢嘅过程嚟到推测，或者嚟到研究到底嗰啲当事人啊系点谂。咁啊，头先讲啲古仔里边咧，有少少补充就系、是、呢、这个太子已经系杀咗嗰个胡人嗰个毛啊，同埋嗰个江充。咁啊，虽然官唔系大，问题嗰啲系阴差嚟嘅，你杀阴差咁想点先？咁喺呢个时候咧，汉武帝咧就揾人去召太子啊。佢唔係揾兵去捉佢，係揾人去召佢，同埋咧仲講話呢單嘢咧，肯定係太子驚咗，佢又憎江充呢啲人，所以發生呢啲變故啊，都係兩仔爺揾佢嚟傾一傾。咁呢件事咧，據我嘅預見咧，漢武帝係唔想搞大呢件事，同埋咧漢武帝以前咧亦都唔係好信太子會搞佢。因为知子莫若父，咁多年从佢苏哈一直到三十几岁，佢点会唔知呢个太子嘅性格唔系咁刚烈噶？啊，即系唔系逼到呢步鱼死网破，你赶狗入穷巷都唔会去杀阴差噶。佢就想善了，呢个善了咧，并唔系话算数，你杀阴差点可以算数啊？召佢嚟当面闹佢。你咁做唔啱，跟手廢咗佢啊！咁呢個過程咧就軟著陸，係嘛？唔至於話喺長安兩方面都幾萬人喺度，個太子攞住皇后嗰個印去打開兵庫，揾啲市民嚟。佢呢度漢朝有一個好奇怪喎，全民皆兵嘅喎啊！你只要係男丁，你就要受軍事訓練。你隨時可以召你去打匈奴又好，去率邊又好，所以太子只要係攞咗個印，下面嗰啲就有人信佢，就可以供給呢個兵器補給等等，就可以形成軍隊喎，真係可以去打嘅喎。即係漢武帝咧，老實講都係老謀深算，即係事情就發生咗啦。點解決？將呢個損失縮到最細嘅範圍，所以佢呢一招咧。即係首先唔好派兵去拉佢，唔好逼到佢最後要真係打，咁啊召佢嚟，軟著陸，咁廢咗佢，然後立呢個細仔做太子，豈不是好？咁呢個過程佢都唔係話想殺皇后嘅，佢只不過係收皇后嘅呢個印同符，即係意思咧，呢個唔係話即刻廢你喎。即係暫時使到你失去皇后嘅權利嘅啫，所以漢武帝作為一個大政治家，我唔係評價佢好定係壞，是或者非，即係只係講佢嗰個 手法 做皇帝嘅水平啊！啊，佢唔係即係大怒一拍台就乜，佢唔係啲咁人，都做咗五十年皇帝啦，大佬係嘛？所以即係我哋分析問題咧，就覺得衰在咩咧？佢派嗰個友仔去揾太子，嗰、那個友仔係陰差嚟噶啦，辭節喎、哦，辭節喎、哦，蘇武牧羊都攞住佢字嘅，即係佢去見太子召，即係你老豆嗌你翻歸先啦咁，佢唔敢啊，因為已經有咗衝突啦，有咗流血啦，唔敢去，然後翻嚟咧就作大。话太子造反噶啦，佢要杀我。喂，即系汉武帝，佢错就错在咧用非其人。你喺咁凶险嘅时候，嗰边杀晒阴差，你都知道呢个阴差条命仔唔系几保，你都要揾个死士去啊！你揾个怕死嘅去。所以有时咧，即系历史往往即系喺啲小问题上面出岔子。如果唔系可以善罢嘅呢单嘢。 兩位點睇？ 其實點解話知子莫若父？頭先阿馬老師講係好有道理嘅。點解咧？因為之前咧，其實已經有幾個小人咧，成日篤呢個太子背脊。一個咧就叫做蘇文，蘇文咧又係阿江充嗰啲死黨嚟嘅，係呢個黃門。佢就話太子咧，成日都去探佢阿媽，去探阿衛子夫、探阿皇后咧。其實佢係借頭借路想調戲佢哋啲宮女。咁啊，漢武就哦。他喜欢女人啫，送200个女人给他，所以太子就哇喜喜有此，你这个苏文中伤我。另外一个人呢还衰，汉武帝病重，还要见太子。那个小宦官呢叫常用，他就说太子有喜色，即是他见到你病到死死下，他很开心。那汉武帝就不出声，叫太子来。咁太子咧，因為你做一個孝子咧，你見到個病嘅爸爸，你一定要有笑容嘅啫，安慰佢。但係漢武帝隻眼好離，睇到佢咦有淚痕喎、啊。即系喊过嚟，咁问佢先知道，其实原来佢系夹硬笑出嚟嘅，咁所以你就即刻杀咗呢个打小报告呢个常用。咁即系话汉武帝其实一早就已经知道有好多人都借头借路系要督呢个太子背脊，所以佢都唔会咁轻易相信。但系历史嘅悲剧就系头先马老师讲，佢衰在派咗个唔知乜鬼嘢咁怕死嘅一个使者，见到戒备心而唔入城。而太子咧，佢点解要杀江充？佢都系问佢自己个老师叫石德。那個少婦，佢話即係話我而家點啊？佢話而家好大劑喎。佢老師話，因為都掘咗咁多個呢啲木偶出嚟，咁你話唔係你放，你又講唔清楚。阿皇上又喺金泉宮啊病重，你又見唔到佢。金泉宮咧其實就相距於即係長安就80公里遠，其實而家都仲喺度嘅。金泉宮咧係一個國家嘅保護嘅文物單位嚟。咁之後咧，所以佢話佢病重，咁佢就你記唔記得扶蘇係點死噶？咁扶蘇就係係咪俾呢個胡亥同埋李斯合謀矯詔殺咗噶嘛？咁所以佢先至先發制人咧，就要係殺咗呢一個江充。咁呢啲細節就好重要，呢啲細節就係講明咧，開頭太子好自信嘅，皇后同佢講。哇！呢兩個小人成日打你小報告，呢、這個蘇文後嚟俾漢武帝係鑑生燒死咗啊，泄憤啦！啊，呢、這個蘇文同埋呢個咁嘅常用，但太子就話唔使理佢哋嘅，佢話因為佢係上聰明，不信邪令，不足優也，即係我老豆好醒嘅，佢唔會信呢啲小人講。太子虽然是很自信，成日皇后都是系咁啊好啦，我哋两个做好本分咧。但系其实千祈唔好信呢样嘢，开头唔信，一个人讲，两个人讲，不停有人督你督针咧，其实最后都会督督下咧，个人都系会信嘅。呢、這个就系我觉得一个启示嚟嘅。阿刘博士，你讲我哋人生经历啊？ 我觉得咧，即系先头阿马兄讲得好啱嘅就系、是、呢、這个故事咧，系天子同埋太子嘅关系。即系你睇翻而家现实社会咧，即系我哋而家喺当今现代社会里边。就係經常係一把手同埋二把手嘅關係， 董事 長，董就係哎呀，細到間公司，大到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方嘅部門啊，省長可能係書記或者係呢、這個啊，總之係喺而家你好最大嘅單位同埋最細嘅單位，甚至你家庭裏邊都有一把手同埋二把手嘅關係，點樣處理得好？其實咧就可以咧，從佢可以攞到好多好多嘅經驗。你特別係作為二把手，你又唔能夠功高蓋主，但係你又唔能夠話無所作為，係嘛？你所以你點能夠？你又要做到嘢，你又要將啲功勞咧係俾咗一把手，係嘛？好多呢啲巧妙啊，即係呢啲嘢，就我覺得咧。就好值得我哋喺歷史中吸取經驗，又總結咗個現實嘅嘢。咁另外一個咧，我自己嘅體會咧，就係話喺每一個朝代、每一個時代，包括現在，佢都要好多嘢行事咧，佢都需要一個精神支柱，即係你點能夠無故佢能夠喺當時喺裏邊能夠發揮作用咧？佢都係起到一個精神上嘅嘢。咁你睇翻而家。你就算是而家嘅俄軍，以前嘅蘇軍，咁佢嗰個精神支柱係唔同嘅。而家嘅俄軍咧，佢個新兵入伍開始發支槍啦，咁都要企一個東正教嘅神父企喺後邊，佢即係佢而家咧成個普京，佢將佢個嗰個俄羅斯軍隊佢個精神支柱咧，就揾東正教去做佢嘅精神支柱。咁當然佢有五九嗰個勝利兵啦，都攞翻啲二戰嘅啲精神，但實際上佢而家最主要就係用東正教，所以 精神的嘢同埋物質的嘢點樣處理好咧，就又係一門科學啊，或者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 我哋討論過普京嗰個統一黨啦， 啊， 點解叫統一黨咧？佢即係名正言順咧，一個佢要依靠呢個東正教， 係 啊，因為俄羅斯人大部分人仲係有呢個宗教嘅情懷嘅。再一個咧，就係利用。即係俄羅斯人有啲懷舊啊，我哋以前咁威，曾經威過啊，咁所以佢用統一黨呢個名義，係咪真係要恢復翻當年蘇聯咁大嘅版圖咧？15個加盟共和國咧，嗰啲唔知，但係我哋知道嘅咧，事實係佢不斷用呢個武力咧嚟到侵蝕周邊，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咧。佢係有啲凝聚力嘅，咁啊講翻毛呢單嘢咧，到清朝咧，但大家都知道清朝佢滿洲人咧，本身喺東北佢係信一種薩門教， 係 嗰啲薩門教咧，我去啲博物館都睇過，佢真係同古代嗰啲毛咧有即係一脈相承咁樣嘅關係，點咧？佢一個咧，佢係。通過歌舞嚟到達到同上蒼溝通，要得到上蒼嘅呢個賜福，或者係保佑佢戰爭，或者保佑佢呢個生畜平安，或者即係身體健康諸如此類。到清朝入咗關以後，佢好多貴族。八旗的老貴族同埋皇宮裏邊嘅一啲即係啲老人家。佢有病咧，佢都信呢首嘢，就請嗰啲薩門教嗰啲跳大神，啊，你喺北京你都知道跳大神嗰啲咁嘅嘢，佢係腰度係圍住一圈嗰啲啷鈴鐺啊，一跳起嚟鈴鈴啷啷， 腳上都有一串嘅有啲啊， 咁啊手咧就敲住一個鼓個皮鼓，咁然後念念有詞係唱嘅，連唱帶舞嘅，攞呢樣嘢去即係去邪，所以呢個舞咧係到近代仲係非常之係好尊敬啊，唔係一般嘅，咁再加上咧。歷代幾個皇帝咧，都信佛嘅，因為佢阿媽信佛。咁乾隆咧，佢對佛嘅研究仲相當之深。咁到佢晚年咧，有地方騷亂，白蓮教啊諸如此類，佢就信咩咧？信咗呢個藏傳佛教啊， 密宗啊， 佛宗啊， 密宗咧。阿冯生知啦，佢哋就识咒人， 诅咒佢系啦， 识咒人嘅， 和珅都学埋啊，所以咁啊，沟通啊， 你只要将嗰个起义军嘅首领嘅名话俾我知，如果念念有词，即系你一般人咧，可能就冇咁大法力，咁啊，乾隆。作為佢自己係佛學研究相當高嘅咧，佢念咒詞咧幾千里外就可以殺人嘅，咁呢啲係歷史有記載嘅，即係講明咧，即係人喺科學上面、藥物上面解決唔到嘅嘢咧，有時咧喺精神上面要揾呢啲咁嘅毛啊，呢啲好古老嘅嘢，喂。你信則靈，不信則唔靈咯。 馮生，但係咧就漢武帝咧對中國嘅儒學嘅推廣咧，其實佢都係有功嘅喎。 不過佢咧就最衰咧就係佢雖然係有功勞，但係因為佢純係啦，所以呢個吸引就話佢閉下即係外人義而內多慾。即係你個人表面上係大仁大義，其實你充滿內心好多慾望。然後呢個漢武帝就笑佢何吸飲之堪也？你唔好咁老實啦。咁即係你公開講出嚟咩？何吸飲之堪也？你咁老實做乜嘢？所以頭先阿馬老師講乾隆王又係一個啟示嚟嘅。呢人係做到死為止嘅，做到好鬼老老懵懂嘅， 做到係佢啦， 做到八十九。佢其實呢個嘉慶咧，佢讓俾嘉慶，嘉慶又係一個傀儡嚟。但係佢又衰在一方面佢唔放權，另一方面咧佢真係老懵懂。所以呢個朝鮮使者有本嘢叫《李朝實錄》，就話佢今日之事，明日接忙，即係今日嘅嘢，聽日即刻就唔鬼記得。譬如啱啱食完飯，好快就叫御膳房。 仲唔開飯咁啊？咁結果咧就由一個咁嘅人，一方面唔放權，另一方面個記憶力急劇衰退咧，就信埋曬呢啲咁嘅嘢，就以為可以千里助紂，佢就和珅就同佢溝通。所以嘉慶入嚟見太上皇嘅時候，見到佢老豆喺度念念有詞，唔知念乜鬼嘢，佢先就問和珅：喂，我老豆暗沉沉念咩啊？咁佢先話：哦，太上皇呢啲咒語嚟嘅，就係早啲咒死呢個白蓮教。我哋如果睇和珅點樣上位專權，有本書最好睇就馮佐哲教授有本嘢叫做《和珅平傳》。佢就有好詳細講和珅點樣上位啊，點樣就同呢個太上皇可以好密切溝通，甚至會質疑和珅到底有冇咁多億家產。佢都會有好詳細嘅清單。 好簡單嘅啫，凡係和珅呢種寵臣上位咧，四個字就搞掂啦，投其所好。 係， 投其所好。如果再加四個字咧，先易成子。 系 啊，你即係走皺眉，我都知道你尿急噶啦，即刻攞個屎塔上去。 咁佢真係幫佢接痰㗎，有佢都痰。 呢樣嘢就即係好得人哋中意啊，特別老人家。 係 老人家咧，又怕醜， 嗯， 又要面，係嘛？咁你如果做寵臣，你喺身邊，即係。眼眉挑通， 系， 咁好容易得宠嘅喎，好细件事咧得到老人家嘅欢心嘅喎，啊，你外面打生打死立功杀咗几万，翻到嚟咧，未必有好报， 系 啊，即系皇帝呢味嘢咧就真系好特殊嘅，即系佢一句就系法律啦，啊，其实汉武帝咧佢自己点解头先讲起？对个太子唔想下杀手，想话软着陆咧，因为佢本身违反咗祖制。 系 祖制系要立的，首先要立的。 嗯， 你嗰阵时未废皇后啊嘛，你啲皇后生噶嘛，立的啊嘛。你嗰个李夫人靓啫，你未系坐正，你差好多级，系嘛？第二立长，你两样都违反咗，所以佢其实佢晚年想换。換馬換咗好上咗好耐噶啦，第一嗰、個僆實在太細，即係斷咗奶冇幾耐。你立佢做太子，而且咧你咁樣做一個動作咧，佢有啲自卑啊。係咪我老到要交班啦？佢又有呢個忌，所以佢係想呢個軟着陸嘅。唉，但係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聽日。是岑日飞啊，飞哥同埋许志光博士、张慧能博士，哇！讲呢个高深啊，大家要听啦。元宇宙同高科技，咁听埋歌之后咧，我哋睇到个基哥已经嚟咗咯。那些年啦，大家记得听完先好瞓觉。最后咧，蔡琴小夜曲。 嗯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今夜我请你走进迷人的陷阱，希望你不直觉地留下所有的爱情。可爱的人儿，今夜没有甜言。 天也。